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演员来讲呢，要在舞台上磨练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 对，要多演。 对，一定要多演。我想好像胡文阁在这方面呢，你最近在舞台上演出，我觉得挺多的。前些时候演的这个梅兰芳，你就出演了。 对。 其实，在舞台上多磨练，对于你这个艺术的提高，真的是特别有好处，是不是？ 因为我觉得这个舞台艺术，这个舞台锻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想以后我们团长会给我们安排很多梅派戏，以及包括郭伟，包括那个盛存，我们都可以，可能将来会有机会演出很多很多的这些传统戏。 是的，好，那么刚才呢提到了郭伟，我们就给大家听一段呢我们曾经录制的郭伟演唱的一段《荒山泪》，好，请大家来收听。

是 听众朋友，张火丁演唱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